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国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今天是个好日子。 今天怎么又是好日子了？ 8月28。 然后呢？ 咱们新闻广播播出频率不就是828吗？ 啊，这么个，行，也不算牵强附会。 这是我想出来的啊。其实有的时候真是，有的时候生活就过得特别的快。有时候你得发现一些美好的事情。 他就跟我昨天唱那歌似的，是吧？今天星期五啊，明天不上班呢。 哎，今儿可不是星期五啊，今天是星期五。 今天是星期五。 啊，今儿是星期五。 明天不上班，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 哎呀，明儿我得上班。 我也是，那也很开心。 其实呢，生活当中有一些准则啊，比如说周五的时候就能盼着周六要是休息挺好。 是。 接下来我们来说这个准则，其实不应该叫准则，准确的说叫守则。 守则 啊， 守则一般都给小朋友说的吧？那个什么小学生守则呀，幼儿园守则呀，什么就差不多是那意思吧。 实施了，其实已经实施了10年之久啊。中小学生守则 啊， 相信我们当学生的时候都听过。 每个那个班教室前面卫生角上面都得挂那么一幅。 哎，但是呢，人家说这个守则吧有点空洞，操作性不强。这回终于有新变化了。昨天呢，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中小学生守则2015年修订已经正式印发。这里边像主动分担家务，自觉礼让排队，关键不比吃喝穿戴，这些内容更具操作性， 接地气儿、 是吧？这新版中小学生守则一共是9条，282个字，虽然比2004年发布的守则少了一条，但是内容比旧版更为丰富，涵盖了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比如说，这新的守则采取总分的形式，每一条呢先有一句总体要求，然后呢再分数。他的具体要求 啊，给解释一下。 守则当中呢还要求中小学生珍爱生命保安全， 这是总的要求。 怎么做到呢？守则当中给了进一步的解读，比如说就是红灯停绿灯行防溺水不玩火，会自护懂求救，坚决远离毒品 啊，这给了方法论。 哎，这其实我觉得特别细致，而且特别的好行使，就是接地气儿嘛， 有操作性。 对，同时呢，新版守则还增加了新时期学生成长发展中学校、社会和家庭高度关注的内容。 随着时代变化， 哎，比如说养成阅读习惯这个很多人毕了业之后就不读书了，这不行。还有文明绿色上网，您这10年前可能还没有这样的内容呢。 是 低碳环保生活等 新概念， 而且还提出了具体的行为规范，比如说。要做到勤俭节约护家园，就要不比吃喝穿戴，爱惜花草树木，节粮节水节电，低碳环保生活。你看，学习上要想多好学多问肯钻研，就得上课专心听讲，积极发表见解，乐于科学探索，养成阅读习惯。 这样听起来确实是给中小学生准备的这样的守则，因为孩子一听一目了然，一下就能听懂了，而且还知道怎么做。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些特别的细致， 对， 操作性更强一些。 是， 今天要不然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守则。 守则 就是中小学生守则，刚才我们念的这些您认为怎么样？您认为哪条是学生最应该在现阶段最应该坚持的？ 或者您觉得这有哪些条是您觉得应该加进去的？ 哎， 这小朋友们特别需要注意的，孩子一定要做到的。 你比如说，不比吃喝穿戴我就记得多年前，那不是学生都穿校服吗？ 是 校服你比不出来，对吧？ 就大小号也没差太多， 颜色都一样。最后孩子们干比什么呢？ 比什么呀？ 比鞋。 哎呦，是吗？ 你穿的是勾的还是叉的？你知道吧？ 反正我就记着我上学穿校服那会儿，因为校服长啊，那鞋那裤子都盖在脚面上了，也看不出什么鞋。 嗨，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些真的挺细致的一些 守则吧，某种程度来说也是希望孩子们能够遵守。当然了，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是，您认为哪些守则更重要一些？中小学生守则，您认为这些内容当中哪个是切中要害啊？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交流方式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我们的微信是大城小城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前天中午12点多啊，有一只野鸟飞到了西城区新康路的时候，突然嘣一声就撞墙上，这撞了之后受了伤，还掉地上了。 哎呦， 这一下路人就过来看看呗。 嗯， 网友嗨默默恰好经过，赶紧把伤鸟给捡起来救治一下。这是一只什么鸟？怎么照顾呢？这网友这些都不知道啊，就着了急，赶紧发微博求助。这一下热心支招的人还真不少。网友默默在新康街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野鸟啊，他说飞得好好的，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撞墙上。这当时鸟啊，这撞得还不轻，趴在地上就飞不起来了。默默一看，赶紧把鸟抱起来，发现呢，这个鸟的左眼有些充血，应该是那儿这个撞墙上了啊，那边撞墙上，就赶紧把它带回单位，找了一个纸箱把它装起来。刚带回来呀，这鸟一开始还躺在箱子里一动不动，估计也是撞晕了啊，让人看着还挺着急的。 嗯， 但是啊，缓了一会儿，这鸟就清醒过来了。这默默面临的下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救助这只鸟。你说这看上去跟鸽子差不多大，这什么鸟呢？你说我是自己私底下给它养养，还是送到宠物医院让它救呢？这事儿啊，犹豫不定。他拍了一张鸟的照片发在网上，照片显示啊，这只鸟通体羽毛是棕色的，脖子周围啊有一圈黑，这上头还有白色的斑点。默默特想知道它为什么会撞墙，而且该怎么照料这只鸟。记者联系到了猛禽救助中心工作人员，经过仔细的图鉴对比之后啊，告诉记者， 这是什么鸟啊？ 这是一只珠颈斑鸠。 哦，斑鸠， 哎，那个珠啊，就珍珠的珠，它那脖子上不是有黑环，环上不是有小点点吗？ 哦， 珠颈斑鸠啊，这属于常见鸟类。就至于这为什么会撞墙啊，那这原因就有很多种了。比如说，城市空间挤占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这鸟啊在城市里飞行不适应，才出现撞墙、撞玻璃的情况。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突然的光源刺激啊，比方说它在这个高楼大厦之间飞，那玻璃反光啊。谁忽然这时候开窗户，一瞬间一动，哎，恰好就晃着它了。 这个 瞬间迷失方向也是有可能的。 是北京的玻璃幕墙哈、 啊， 特别多。 嗯， 你这对于鸟类的飞行来说，给人家添了不少麻烦。 哎，就像这咱开车在路上，突然一开远光灯，晃了对面司机，那一瞬间出现了眩晕状况一样。当然也不排除这只鸟有疾病的可能。 嗯， 就飞着飞着就晕倒了。野生动物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告诉默默啊，这种野生鸟啊，脾气比较大，不太好在家中喂养。 嗯， 如果确认这只鸟没有其他的外伤啊，简单照料之后啊，最好给人放归自然。 哎呀，其实你说一个城市的城市建筑规划哈、啊，我们不光是要美观，另外呢也得考虑在这个城市当中共同生存的这些鸟类，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的生活习性会不会受到一些影响。满大街的玻璃幕墙，开个窗户，晃个光啊，都有可能让这些鸟类发生一些危险。 是， 所以我觉得，对于一个城市的规划者，对于一些建筑部门的建筑师来说，更多的也需要更多的一些关爱吧。 嗯， 希望你比如说，人家说了这个东西，首先这个空气就会觉得特别热， 对， 反光啊，给鸟也添了不少麻烦，是不是以后能少见一点呢？8月27号下午2点呢？北京市公安局的官方微博，咱非常熟悉的平安北京，发了篇文，说有些商家装作看不懂的样子啊，并在微博当中晒了3张截图。 这话说的还挺含糊的呀，什么意思呀？ 这个第一张截图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平安北京之前啊，就这个朝阳群众，和西城大妈，咱们这个动漫形象发出的声明内容，说此形象为平安北京原创，不得用于商业目的。 嗯， 后两张就是某淘宝商家出售朝阳群众和西城大妈 T 恤衫的截图 啊，装作看不懂，是说这些商家装作看不懂人家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的声明。 其实这个西城大妈和朝阳群众这种卡通形象做成 T 恤挺好看，没想到刚开始没多久就有人开始准备山寨了，是吧？仿制一下。这微博没发多久呢，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多位网友在评论当中询问这 T 恤衫的原版在哪能买啊。 嗯， 平安北京回复网友表示，为平安出力， 都有可能获得我们的限量原版。 哦， 也有网友支持警方保留证据，以便向工商部门举报。还有网友调侃的说，希望警察叔叔及时报警处理此事。 警察报警。 哎呀，记者随后在淘宝网上搜索发现，仅有一家网店出售这种 T 恤衫， 还真有卖的。 哎，店铺上面显示说这店铺所在地是北京，开店时间呢是2008年， 也算个老店了。 哎，记者，2008年就算老店了， 那到现在已经7年过去了呗。 反正记者在售卖信息上看到，朝阳群众啊，西城大妈，个性时尚流行 T 恤文化短衫，纯棉圆领直身可以定制，3件包邮， 还有活动啊。 这个图案跟北京公安这个平安北京发布那动漫形象是一样的。 嗯， 你知道一件卖多少钱？ 多少钱？ 49。 哎呦，人家那边不要钱。 哎呀，对此呢，在平安北京吐槽的微博发出5分钟之后，记者再次检索发现，这两款 T 恤衫已经下架了。 哟，行动够快。 是啊，那是警察叔叔发的，你行动能慢点吗？这个记者联系了商家，询问一下你为什么下架呀？ 为什么呀？ 商家回应说，仔细看了一下，说是不让用于商业目的 啊。这回终于看见这句话了， 并且表示啊，之前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直到有朋友看到这条微博截屏提醒了我，这才注意到。商家跟记者说，这两款 T 恤衫我上架没几天啊，暂时还没有人购买呢 啊，没卖出去呢， 没卖出去呢。不过话说回来了啊，这个从另一个侧面上来说哈，有人出这种山寨的，尽管那边说不让用于商业目的哈，有人出这种山寨，证明有市场 啊，证明大家对于西城大妈和朝阳群众这两个形象的认可和喜爱。 哎，所以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件好事。当然了，该有的监管咱得有。 这喜爱的方法不太对。 是是是，所以我觉得咱们现在随着城市哈，这个生活当中大爷大妈热心肠越来越多，我们也是希望那些不法分子需要我们举报的时候，他们这些 咱大大方方，别弄得咱跟不法分子一样，就点你们的不法分子。 对啊，这个希望你们有所收敛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说的守则哈。 是 啊，中小学生守则是不是接地气儿？您对于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些守则当中，哪些内容表示认可或者认为非常好，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这些守则当中包括自觉礼让排队，不比吃喝穿戴，主动分担家务，什么这个节电节水， 对 啊，然后呢还包括什么养成阅读习惯， 嗯， 这些其实原来那些空洞的这些守则相比呢，更具操作性。 是，这不仅告诉大家伙儿怎么爱 不仅告诉大家应该爱，还告诉小朋友们该怎么去爱。 哎，挺好，大家都可以发表您的看法。 是， 张晓辉说了，哎，不是张晓辉，是那时花开说， 看错行了。 中小学生守则终于接地气了。哎，我觉得小孩子保护好自己，别受各种侵害最重要。 哎，渔人老宋也说挺好的，这新守则与时俱进，你说多好。 是是是，今天呢我们都可以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您对这些新守则的看法，发送短信和微信都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8月10号啊，王女士在亚马逊网站上买了这个亚马逊自营的14英寸笔记本电脑，花了4499块钱，13号送货到家。 挺好吗？ 但是啊，这刚用了10天，这新电脑就开不了机了。王女士说啊，之前呢电脑一直正常使用，也没发生过磕碰啊进水这些情况。前一天电脑还正常关机呢，第二天谁知道就坏了。于是啊，王女士赶紧就联系了亚马逊，对方啊就让她找这个电脑的品牌售后来解决。电脑啊是戴尔这个品牌的。根据戴尔售后工作人员的沟通啊，王女士按照他们的要求带着电脑就到了指定售后处。经过现场售后人员检查，确认是电脑硬件出了问题。但是啊，我这电脑不是从他们店里买的吗？不从网上订的吗？这个人家认为啊，只能开维修单，没有开检测单的权限。 不是店里实体店买的。 这个没有检测单是亚马逊拒绝受理王女士退还货的要求的 啊。 这个没有办法呀， 王女士赶紧再次联系了亚马逊，被告知要想要这检测单，您得到石家庄戴尔售后开检测报告才能处理。 不是，他们家住哪儿啊？ 王女士说，我们家住河北衡水蓟州附近。这电脑出现了质量问题，你就说我为了开个检测报告，让我到离家100多公里的石家庄戴尔售后网点办理。王女士就认为啊，送货的时候都是直接送到家的，退换货你设置了这么高的门槛，亚马逊这种要求不太合理吧。26号记者就联系了亚马逊的客服中心，对方表示针对商品退换货问题需要提供厂家的检测报告才能办理。人家也说啊，有人员正在跟进此事，将稍后回复这个情况啊，需要找亚马逊联系检测地址。人家戴尔那边说，这事本来跟我没什么关系，你哪儿买你就找哪儿去啊。针对亚马逊网站上有关退换货提前的告示来规定啊，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主任邱宝昌律师就表示，如果亚马逊啊就像他这样所干的这事儿，指定的售后网点舍近求远，那就减轻了他自己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而不考虑消费者的实际情况，没有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涉嫌侵犯消费者的权益，所以这个条款应该是无效的，属于格式条款。 你看看，所以有的时候现在就是花钱容易，买东西容易，但是但凡有了什么事儿，你说要退了，要把钱从别人兜里再拿回来， 那真是一点点抠都抠不出来呀。 有的时候就稍微难一些。按说现在网络物流特别发达哈，这种事儿应该不应该成为我们这个啊公平交易的一个阻碍，是吧？ 对，而且很多时候啊，这个交易条款也好，包括我们使用的守则、用户须知也好，密密麻麻写了好几篇啊，这一篇两篇都是少的，可能很多朋友也真的没有认真仔细看啊，就匆匆点了我同意才开始要达到自己的目的。 你不点他不让你使。 对呀，你不点后边进行不了啊。可是就是在这样过程当中，对于很多这个前面密密麻麻写的那些条款当中，有非常之多不合理的地方，对于消费者来说，所以说这些事儿啊，全靠消费者一己之力，恐怕很难能解决目前的困境。 对，也是希望有关的能不能够有关部门能够提供一些便利哈，包括我们在退换货过程当中，人家说有消费者热线哈，但是你真使起来可能稍微的慢了点，什么时候能够更直接一些，也是希望商家网络不能成为法外之地。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另外一件事情。每当夜幕降临，通州区温榆河左堤岸大约10公里的道路上一片漆黑。 哎呦，这听着要出事儿，汗毛都起来了。 哎呀，别说它黑吧，它有道理啊。为什么黑呢？因为沿路300多盏路灯啊，一年多前就不曾亮。 啊，就是真正的黑灯瞎火。 嗨，有路灯它不亮，人家说这叫僵尸路灯。 怎么着，没电吗？ 哎呀，通州区宋庄镇影个庄村的村民杨先生说温榆河左堤岸路上这些路灯啊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没亮过了。我反映过了很多回也没人过问。杨先生说呢，这些路灯有的被撞倒了，有的呢是电缆被偷了。 状况不太好。 从这个邓家窑到机场第二高速桥下超过10公里的道路上有数百盏之多，全是这种所谓的僵尸路灯。 那也就是说那一片都是黑的。 对，灯杆有，灯罩也有，灯泡不知道有没有，反正总之不亮。每天下班杨先生都骑着他那个电动车经过左堤路回家，说夏天还行，冬天天黑的早 只能摸黑往前骑， 多危险。你说 在道路沿线附近还有影个庄、吴个庄，还有像富豪村多个村庄，其中呢影个庄就有1000多人。村民的夜间出行受到很大的困扰。 是 啊，此外这个路段呢还没红绿灯，来往顺义啊、首都机场的车辆啊，很多的都从这儿走。 你说这么多口子，正常生活秩序都打乱了。 关键是汽车还好，你要骑自行车，你要是没个头灯，这确实很危险。昨天呢，路灯的安装公司的工作人员说这个路灯安装完之后啊，是经过相关部门验收的。后续维护呢是归他们，我们就管安。 这相关部门是哪儿 啊？ 反正人家说了，说电灯这个灯不着呢，是因为电缆被偷了啊，因为没钱修，这个路灯呢已经移交给别的单位了，不在我们安装这个公司了。 没钱修 啊，缺钱。通州区宋庄镇新农办的工作人员说这个路段的路灯啊是由通州区新农办投资，镇新农办协调建设，2013年安装的，一共有300多盏，挺好一事儿。 在建完很长一段时间内啊，路灯的维护产权不明。另外一方面原因是管理上做的确实不够啊，没人管。通州区新农办的工作人员说了，说这个路灯不亮是因为地下电缆大量被盗造成的。路灯被撞的情况呢比较少，说一个控制箱控制大约五十盏路灯啊，丢失过多就没办法启动了，电也连不上了。他说啊，此前已经注意到这种电缆被盗的情况，也写了情况说明，领导批示之后啊，由公安机关协助调查。他说了，你要是想修这些路灯啊，得需要大量资金。 嗯， 这不是一直没进行吗？路灯的后续管理维护是由区信农办向各个乡镇拨的这种管务费。 嗯， 每盏灯每年100块钱，但是呢，很少是乡镇自己管起来，大多是聘请管务公司。 嗯， 这个管务费呢，只够换灯头啊、灯泡啊，这电缆、电线大量丢失，真修不起、 哦、 啊，这意思钱不够。这名工作人员说啊，因为维修涉及资金量比较大，将进行招投标的程序来进行维修。此外呢，他们也有将把路灯设施啊交给市政管理部门的一些打算。现在目前来看，不管怎么说啊，纠结在哪儿，关键是路灯还没亮了。 是啊，这个而且是2013年修到现在，它一直都没亮过这么长时间了。而光说修的时候没钱，那之前维护的时候怎么就能让它丢成这样呢？ 对啊， 是吧， 就是有些时候这个修完了是件好事，本来是一件这个民心工程，让大家觉得挺好的事、 啊、 但是疏于管理，这个偷东西他肯定不会明目张胆的去偷吧。如果有人管的话，也不应该这个被盗的如此严重。 所以说监管不力的这件事儿，哪怕就是修完了之后要是再没人看管的话，那还得丢、嗯、那是真修不起啊。 来，接下来听众朋友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您也可以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来聊聊您对于中小学生守则今年的一些新变化有什么样的看法，如何来看待哪些守则是最为重要的，都可以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 路况信息，路况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机油、机滤、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嘉宾啊，怎么胎压没提示？ 刘总，原车胎压不会显示压力值，哪条胎出问题，能不能开也不知道。装铁将军胎压实时监测，数字显示哪个轮胎扎钉，一目了然。 想到安全，想到铁将军。 兄弟不是都朝同一个方向，而是无论去哪里，心都会在一起。我是陈小春， 我是钱嘉乐， 我是谢天华， 我是林晓峰， 我是丁一健。 液体兄弟， 2016款液体1.4 TSI 强悍动力，后排座椅自由组合系统，全系标配全景天窗，12.98万起，斯柯达，来自上海大众汽车。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追尾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最新的路况情况。东长安街的东向西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影响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您可以选择通惠河北路行驶。另外，朝外大街朝阳路和朝阳北路交通状况是正常的。在这儿还想提醒您，这周日8月30号早间7:30将在北京举行田联世锦赛女子马拉松比赛，起点呢设在永定门公园，终点呢是在国家体育场。比赛期间呢，将会对永定门内大街、前门大街、西长安街、三里河路、车公庄西路、玲珑路，还有蓝电厂路、知春路、学院路以及国家体育场周边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理管制措施。那么在这儿也是提醒您做好准备。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啊，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中小学生守则啊，有一些新变化。 嗯， 麦了个兜说了，哎呦，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啊，让我们背，那会儿小啊，老师让背就背，其实也不能真正理解其中的一些内容。 是， 哎呀，现在这个新版挺好，起码能看懂读懂，这样也不用死记硬背了。 嗯， 看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这才是行为准则。哎呀，所以少一些概念化的东西，多一些切合实际的引导，这才是小朋友最需要的。 当我还是个小朋友的时候，我也曾经背过旧版的守则、 啊、大家都背过， 但说实话那时候背啊，反正背的时候挺吃力，倒真背下来了，可是啊真的没记住。 嗨， 不理解嘛。 当然了，有些内容还是有所传承的，只不过更加细化一些。你比如说不比吃喝穿戴，这个在小的时候我们也兼顾朴素嘛，这也是一个新的解释，可能更具有一些具体的指导的内容，是吧、 嗯、反正意思是那个意思，但具体怎么操作啊、哎、可能对于新版来说这小朋友更好理解。 嗯，看到那鹅牙还说了，说我刚刚去看了看守则内容，挺好挺好啊。我觉得吧，要是取消禁止早恋，这个不在中小学生守则里边吧。哎呀，说到早恋，那是学生当中学生生涯当中另外一个话题，是吧？当然了，我们是希望能够科学正面的引导孩子们在学生期间懵懂的这些小小的心思，是吧，身心有一些健康发展，对吧、 嗯、你看这说到引导，那就是家长的问题了。人张小辉就说了、 啊、 这些规则呀守则虽然是针对中小学生的、 嗯、 但也确实需要学生家长共同遵守配合，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没错，就怕有些家长就这个叫什么， 嗯， 不自觉的就会传达一些不太好的一些行为， 所以得正向引导、 啊、对 吧， 经常看见哎呀赶紧往前挤赶紧往前挤 啊 经常有家长跟孩子这么说，甚至于有一些家长还说，哎我给你买什么东西比你们班同学那谁谁谁好， 把我们好孩子都给教坏了、 啊、 这接下来要跟大家说是这么一事啊、 嗯、 这个采取单双号限行措施之后啊，公共自行车出现了一车难求的情况。 嗯， 在通州区尤其是早晚高峰期间，有些租这个公共自行车的租车点啊，甚至得排队租车。 哦， 就为了这，通州区啊特别将租车的时间前后分别延长了一个小时。 几点到几点呢？ 现在就变成早上5点到晚上11点都能租自行车了。 嗯， 昨天下午5点多，孙女士从通州区这个某超市出来啊，来到了马路对面的公共自行车租车点想租车。这个租车点呢有28个停车桩。这个时候却一辆自行车都没有了。跟孙女士一样来租车的3-4名行人啊，只能在路边等着，看有没有人来还车吧。5-6分钟之后，陆续有人来还自行车，孙女士这才租上了车。之后啊，这个3-3-2的租车人自发的排起队，在这等着租车。位于某小区东侧的公共自行车的租车点呢，也跟孙女士遇着的情况一样，空空如也，一辆都没有。根据观察呢，像类似的情况也不在少数。很多居民都感觉应该是限号以来啊，租车点的空桩开始变得多了，租车越来越难了。 嗯， 通州区公共自行车服务中心负责人郭峰介绍，早高峰期间啊，居民住宅区域租车点租车量大，地铁公交站点的还车量大。 嗯， 所以啊，调度车需要在早高峰确保住宅区域的租车点满桩可租，而地铁公交站点的租车点呢空桩可还。 嗯， 到了晚高峰把这情况调一个，如果要是遇上高峰时段空桩无车的情况啊，大多数都是那调动车把这个自行车调往其他租车量大的公交地铁站点，就在调度的过程当中。 嗯， 要是遇着这种情况啊，行人呢确实需要等一会儿，看有没有人还车才能租上车。 其实我觉得现在不是都流行大数据嘛、 嗯、 什么事儿都得靠数据说话。 是， 以后这个公租车现在不是都刷卡嘛，能不能够通过这些大数据来测算一下哪个点儿什么时候哪个这个租车的地方需求有多少。 嗯， 这样的话就不用出现比如说这边车挺多没人租， 嗯， 那边想租没车，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吧？估计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通过这些新的数据能够找到一个大家在租自行车过程当中相对来说啊能够更为方便的办法。 没错， 也是希望这样的事儿能早点来。 这个今天早上起来六点多，南五环旧中桥发生了一起三车追尾事故。今天上午记者到现场的时候发现啊，因为受事故影响，南五环旧中桥西侧内环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有一位消防官兵说这个，哎呀，这个有一名司机已经身亡了。说六点多呢，吕先生正好经过上述路段，这是一起三车的追尾事故。最开始的时候是应急车道上停着一辆货车，这司机呢好像换轮胎，就听见一声巨响，发现他被追尾了。有一辆蓝色的货车先是追了一辆白色货车，白色货车呢在主路的内侧车道打了几个转，又撞上了前面换轮胎这个货车。你看三车追在一块了。反正现在目前具体的原因啊，事故原因还在调查当中。我们就是想说哈，有的时候如果追尾哈，其实某种程度来说是因为精力不集中、精神不集中造成的。 对， 当然了，有些比如说在路上换轮胎啊，或者是说出现一些其他状况的时候，我们在交规当中都有明确的说法，比如说您该摆那个三角牌， 是 在什么样的位置摆， 警示标志一定要有， 哎，打开双闪等等，也是希望大家在以后开车的时候多加小心。 因为发现第三届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农业嘉年华的检票系统有漏洞，高某等五个人呢伪造40块钱面值的假门票4700多张， 多少张？ 4700多张，企图收买检票口组长，被对方举报，导致案发。今天上午，这团伙就因为涉嫌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在昌平法院受审。2014年期间，李某啊曾经在农业嘉年华工作，就专门负责检票。由于对于检票程序比较熟悉，就觉得管理很松，想利用这个机会赚点钱。3月28号，当王某拿着一张假票啊在安检口试验的时候， 怎么样， 发现这假票过不了这个检票闸机啊，而且还被识别出来了。 那怎么办呢？ 这一下就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怀疑呀。 是啊， 这李某认为啊，今年管得严，所以他居然建议识假票那个王某啊，哎，你去收买那个一号检票口的组长 啊，就是说今年比去年严了，不像去年那么好糊弄过来。 是，这身为检票员的王某啊，多次联系他所在组的组长，企图是收买人家，让他帮忙放行持假票的游客，然后之后再给人回扣。 这组长什么反应呢？ 这组长特别有智慧，特别有谋略，一边假意答应让王某将假票你带过来看看，一边就将这个情况及时告知了经理。 哎， 3月29号，经理啊让王某给这些人打电话，你们把假票送过来呗。当假票送过来的时候，李某被当场控制，人家还报了警。李某这些人也表示对自己的行为很后悔，该案呢也没有当庭宣判。 这个老想钻空子是吧，老想钻空子发不义之财，幸好还有人家这个组长大义凛然，人家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是这是基本的职业操守，而且觉悟很高啊。 是这个，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咱甭老想钻空子，有些技术上的空子，比如说这个闸机的问题，还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空子，但是面对我们的正义之士啊，面对我们有道德底线和法律意识的人来说，没什么空子可钻的。 不过你看人家不也是吗，这人机同检的，当时机器也在，人家边上还有工作人员呢，是吧，所以这不该动的歪脑筋不要动。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啊，放大镜就说，总的来看，哎，这修改的还是很实用的，有的习惯确实得从小抓，比如说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主动分担家务，不比吃喝穿戴，低碳环保生活，从小就得养成这些好习惯才行。这是刚才我们说的，有些好习惯，一方面是希望家长能够这个引领啊， 对， 另外一方面还得希望家长您知道，有些事儿吧，该放手得放手，该让孩子自己做就得自己做。 对，放手对于家长来说，这简直实在是太艰难的迈出的一步了。不过说到以身作则这事儿，家长确实有责任。你看小骆驼九九最棒就说了，我每天在交通大学车站等公交车，每天都能看着有机动车乱停放的现象。你看这些停的实在是太过分了，于是还发来了几张现场的图片哈。你说这家长要是不管是送孩子也好，还是说自己上班也好，这孩子看见这乱停乱放这么没规矩，怎么能心服口服心甘情愿的去遵守老师教学生们所要熟知的这个小学生守则呢？ 是 吧， 有些时候就是家长做不到，还老要求学生来要求孩子做得上啊，那是不可能的嘛。 守规矩是一种意识。 哎，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明儿见。